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十一集，小何眨巴了一下眼睛，没有回答。当然，橙子也没有指望他回答。不过，龙三太子去哪儿了呢？橙子在屋子里面转了几圈，没有头绪。哎，这个麻烦的家伙，会跑去哪里呢？初出人世，什么也不懂，就敢到处乱跑。他以为他是一头真龙，就天不怕地不怕，没人敢欺负他了吗？实际上啊，最险恶的莫过于人心。他不过是一只思想单纯的珍稀动物而已，能画出人的外形，但未必能学得来人心的复杂。东北虎够猛了吧，还不是病危了。不行不行，得找找他。想到这里，橙子走出家门，沿着附近的街道一路找去。小吃店、副食店、超市，凡是他认为这头龙最感兴趣的地方，他都找过了。一直到太阳落山，还是没有见到他的踪影。或许这家伙不声不响离开了。橙子或许该大笑三声，总算甩掉这个拖油瓶了。哈哈哈，没错，他笑不出来。自己也搞不懂为什么心中会有如此牵挂。 哎，一旦养了宠物啊，就会有感情，就像养小柯一样。 嗯，他成功得出了结论。怀着满心的失落回到家时，却意外地发现门锁已经荡然无存，只留了一个胶洞，仿佛被雷劈过一样。雷劈？他第一次没有心疼东西，反而心头掠过一阵惊喜，两步冲进客厅。 梨子！ 一声没有喊完，却怔怔地停住了脚步。一个男子靠在窗前，正向外望着。那修长的背影似乎是梨，却不是那熟悉的长发，是半长的发型，发型轻盈蓬松，随意地盖到耳下。 你是？ 男子闻声回过头来，精心修剪过的刘海凌乱地遮到眉际，显得长长睫毛艳硬的一双深蓝眸子有了一些野性不驯的味道。 梨子。 橙子目瞪口呆，他转过身来，一搭在阳台上，闲闲地摆了个 pose， 嘴角勾出一个魅惑众生的 笑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橙子呆了一会儿，冲上去狠捅了他一拳。 死梨子，你跑哪里去了？ 我出去找工作了，我想陪你电视机嘛。你去找我了。龙三被雷了一拳，眼睛里反而是闪着欣喜的光。橙子缩回手，讪讪道： 哦，我只是，嗨，那鱼贩子还没退我钱呢。 这个声音的理由飙出来，光当砸了自己的脚面上。橙子暗咬了一下牙，该死，自己究竟在尴尬些什么？赶紧转移话题。 你头发怎么剪掉了？哪个理发店做的发型啊？这个发型得几百块吧，哪来的钱？ 他们没要我钱啊。那几个男人还给我钱了。龙三从裤兜里掏出了几张百元大钞，在他面前秀了一秀。橙子死死地盯着几张粉色的钞票，半天不说话。梨看到他反应这么强烈，有些得意地把钱往他的鼻子前面凑了一凑。谁会平白无故给他打扮，给他钱？这家伙只有一个能卖钱的特长，那就是色相。橙子抬起眼盯着他，一字一句地问： 他们把你怎么样了？ 就是让我摆个姿势然后不要动呀。 那你…… 我就先后换了几个姿势。龙三太子满眼的天真，完事了就给我钱了。 橙子一扬手，把那几张钱给打飞了，扑过去揪住龙三的领口，恶狠狠地吼道： 笨蛋，白痴啊你！ 一边吼着，眼角一边飙出了泪花。这个白痴被人吃干抹净了还不知深浅的得意洋洋，巴掌劈头盖脸地打下去。打了几下，心中的悔意和自责升上来，一把抱住他，呜呜哭起来： 都怪我，我不该要你赔电视机的，你一个爬行动物，你啥也不懂的，我不该苛责你。 本来因为被抱住而心中窃喜的梨，一揽上橙子背的手，换掌为爪，掐上橙子的肩头，一把推开。我去，爬行动物啊！他好歹也是神族啊。橙子没有理会他气哼哼的表情，抹了一把眼泪，转身取来小药箱，扒拉了一番，找出一支药膏。 这个药膏你拿去，自己抹一抹。 第一次一定很痛吧，可怜的家伙。抹药做什么？我又没受伤。龙三接了过去，疑惑地皱眉： 不痛吗？ 啊，痛什么痛啊，拍个照有什么痛的？ 拍照？ 嗯，是拍照啊。我早上出去找工作，进了几家店子问需不需要用工，他们都跟我要身份证，我没有那个东西，他们就不用我。我就很不悦地在路上乱走，碰到了一帮在街上架着相机拍照的男人，有个长胡子的就跑上拉着我，说我有什么忧郁又高贵的气质，然后就让我摆了几个姿势，拍了些照片，然后就给我钱了。你给我药，要我抹哪里啊？龙三举着药膏问。橙子劈手抢了过去： 不用抹了。 脸好烫，自己的思想原来那么不纯洁。龙三从上衣口袋里面掏出了一张照片：喏，这个大胡子男人让我明天去这个地方，说让我去那里上班。橙子接过去看了一看： 天达平面模特有限公司。 将名片翻来覆去看了几遍，没有看出什么破绽，但心里隐隐还是感觉不安，毕竟用这类手段骗色的事情太多了，虽不能说是一概否定，但大街上让星探发现的几率必定是少之又少。离一副倾国倾城的外表，难保不是让色狼盯上了。 你还是不要去了，现在的骗子很多的，说不定是骗人的。 我有什么好骗的？我要去，我要赚钱。 你家龙宫里啊，不是有的是财宝吗？ 那不一样，我想靠自己的工作赚钱。龙三坦然地说：你能养得起我吗？ 我是卖瓜老伯的扮演者青露，记得给我们点赞订阅哦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